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，过程只是让你感到失恋。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，过程只是让你 已经失去的美好，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睡呢？ 嗯，看电视呢。 想我吗？我下个月去上海看你。 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这次干完了就那我给你做好吃的。 真的啊，等我吧。我不是说着玩，是真的。 知道你已经很累了，可你必须学会自我安慰，不能太脆弱，否则我觉得你对不起我送给你的这些夜歌。 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与等之间的空间填补，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在离别时仔细叮嘱，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， 离家的孩子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第一遍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张惠妹的歌声唱得让每个人都心碎，可你要这样想，有时候心碎了才能够彻底的解脱。小时候爱上一种颜色叫做蓝，长大了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蓝是夜空的颜色。虽然如今痛苦和快乐再也不会由你来分享，但我会从此把怀念当作温暖，只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 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有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有时候我总会在夜里衡量你我之间的距离，此刻我觉得至少有15公里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是一种感觉。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，我在这里，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，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，你在哪里？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， 留着3公分。 距离，我的眼里填满着整个我爱的你，坐在同一张四方桌子边，你的眼里读不到全着我的讯息。哦耶，我走向前， 值夜班，一会儿给32床换药去。哎呀，做护士都快一年了，我挺喜欢听陶喆的歌，他声有点像我男朋友。 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里，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意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象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节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。 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等你的人天天在喝奶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也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，夜尽头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没有你更寂寞，伴着音乐，被变异的眼睛去一弯深邃的湖水，哦，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在悬崖边，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Waiting for you. 说今夜你别想了，我要干一天的活呢。那好，至少还有人想着你，至少他还是疼你的。 门外有车停下的片刻，我都以为你把话来了，早早就把朋友赶开了，不理世界今天开始我们的星星亮了，空气冰了，最想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手机关了，你不记得你上次认错发誓讲什么？真不想哭的，却还是哭了，不应该爱的，还是爱了，害怕犯错的，却还是错了，担心变笨的，还是笨了。真不想哭的，却还是哭了，再难去放的，也总该放了。 着笑了，你还是疼我的。 每次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野哥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 就让音符住在你心中。 息，这座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辛勤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下意识上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年事情，怀着现实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在地下铁进行城市的旅行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